魅力三合，品味一零三三，为您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 一首歌，一个故事，一段回忆。我的故事，我的歌。品味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哈弗授权新丰源 4S 店入驻三河，全系哈弗车销售，专业维修保养，快速理赔出单。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，销售电话318-0012，服务电话318-0016。 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属地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。品味一零三三，情感纪念册，纪念册。 9点之后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今天的这首歌是优客李林跟张清芳的合作，这首作品叫做《出嫁》。 红红的烛火在暗头，我的心也着得发烫。红红的双喜一眼中，脸上却挂着泪两行。总会有这么一天，天真的一切都得走远。我不知所措，怎能不叫我心慌。昨天的潇洒少年郎，今天要变成大人样。掩不住嘴角的轻笑，全都是期待和幻想。长得什么模样，有没有一件长袍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。对或错有谁知道，能不能白头到老，有没有和我一样。我愿一生一世的心，等待一生一世的情。也许是宿命，也许是注定，我真的希望能过掉好运。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，牵你的手。 潇洒少年郎，今天要变成大人样。掩不住嘴角的轻笑，全都是期待和幻想。他长得什么模样，都没有一件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。对或错有谁知道，能不能白头到老，有 一生一世的情，等待一生一世的情，也许是宿命，也许是注定，我真的希望多远方。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，牵你的手。 寂寞，让我难过。

亮。 手空空坐飞机，难得轻松多神奇， 不用害怕忘掉任何玩意，人生简单一点，喝的美丽，想的太多放不下，提不起。 卸不下的行李，随后听到今天九点末的歌曲阿桑的保管，待会儿再见。 寒风下你虽撑着伞，雨滴却淋湿衬衫，为了沙将结局扭转，为了他吃力的追赶，一路上放声哭喊，要诱惑强忍不安，习惯了你不以为然，以为爱原本就很难，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，随着风你再多勇敢也靠不了岸，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，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温暖。寻海港。

欢迎继续回来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十点之后的第一首歌是任贤齐的《橘子香水》。 这是37度，没有电话，没有窗户，寂寞的快要中暑。橘子的香味，恍恍惚惚的清香。从大雨里突围冲突，沿着体外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哭。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想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动。撕开伤口纱布，红色的心，灰色的雾，藏不住我的痛楚。从记忆中枢，你的温度，走的脚步，追着我走投无路。沿着体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哭。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想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动。 Okay, wait for my cue. Stand by. Be 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成灰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已经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已经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

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，我爱的我 到之后要听到王力宏的《龙的传人》。王力宏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呢，一直是在做他自己的音乐，并且很多他的歌曲都非常不错，很好听，但是要去唱的话，你会发现特别具有难度。一起来听听看《龙的传人》。 传人的东方有一条江，他的名字就叫长江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， yeah.

身真好，可以被你拥抱，想起你的微笑就是会心跳。可以爱你真好，可以想你真好，可以为你烦恼，泪水里尝得到活着的味道。 但愿你爱上别人，快乐就算带着泪痕，和你一样拥有我的。 非常独到的一面都融入在他的歌曲当中，但是最近几年他的作品都有慢慢的转变自己的风格，有更多一些音乐元素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。他自己说不希望再继续唱一些情歌作品，希望自己有所突破，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音乐。接下来是周定伟的预感。 爱你变习惯，不再稀罕，我们该冷静谈一谈。你说你喜欢一点点浪漫，却把跟随我的脚步放慢。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，心情天天天天纷乱。我一再试探，你一再隐瞒，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？我依旧预感，爱就要离岸，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。不能计划，爱总是苦短，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。我依旧预感，想挽回太难，对你该有无可救药的期盼。我坐立难安，望眼欲穿，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。

诗慧欠你的幸福，随后听到今天末尾歌曲伍思凯的且行且珍惜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明天周一再见，拜拜。 今夜深雨想起最初你我该回首的别离，吹风透彻凉意，这情景很难叫人不哭泣，叫人悲泣。相隔爱别离，人生怎可能 回到突然长大那一天，那一刻他的吻改变我的世界。可不可以这个夏天这些故事能永远，就唱遍街外线，我们已越走越远。我可以画一个圈，把自己关在里面，把回忆挡在外面，却不能停止想念，在我的天空蔓延，它有多闪亮和善变。我可以画一个圈，当作是完美句点，管它自由的乱点，却不能停止想念，因一幕甜美画面。如果放弃了这一切，那么在我身体里的灵魂是谁？可不可以让我练习心碎时候又相恋，等着他一走远才能落下眼泪。